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首先呢带大家关注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又一轮强降雨光临了北京城，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达到了暴雨量级。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仍然有雷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开车上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近期雨水频繁，需要注意防范，外出要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在今天我们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会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未来3年，我国大力推进重点领域5G 应用。天津实现企业开办场景式智慧秒批。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在北京举行。Emoji 14.0 表情符号入围名单公布，9月最终确定。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我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也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现金红包。每周一和周三我们都会设置互动话题。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和我们下半段访谈环节的内容有关，具体呢要和大家说一说直播带货进入2.0时代。我们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需求哈，那么在2019年到2020年，直播带货呢迎来了非常火的一轮飞速发展。那么您最近一次看电商直播啊，大概看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吃播呀，还是看的一些日用品啊买了什么东西呢？那您为什么喜欢看直播带货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环节。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未来3年我国会大力推进重点领域 5G 应用。 5G 建设提速的同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正在拓展。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近日印发的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至2023年当中就提到，到2023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 5G 商用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其与产业的融合和多领域的应用。目前我国呢有约1.8万家从事 5G 和工业互联网相关业务的企业。工信部提出，到2023年，电力、采矿等领域 5G 应用要实现规模化复制推广，丰富 5G 在智能农业的应用场景等等，并且特别提出啊，每个重点行业打造100个以上 5G 应用标杆，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 5G 应用渗透率超过35%。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5G 融合应用正处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要进一步优化环境，形成合力， 加快 5G 应用，向千行百业来推广赋能数字中国的建设。我们说 5G 时代到来哈，不仅在工业领域要实现各种产业的融合和多领域的应用，同时在我们的民用领域，我们现在大家上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看这个直播电商购物的这个网速也是非常快，体验也非常好，都得益于我们网络的飞速发展。再来关注下面一条资讯。近日，天津市首单企业开办场景式智慧秒批业务在天津港保税区落地。当地通过名称、住所、经营范围、人员身份等事项的智能核验，实现企业设立登记场景式智慧审批服务，提升了审批速度。那么智慧秒批呢，不用跑窗口，在智慧商事服务自助一体机上就可以办理了。这台机器设有扫描入口、打印出口、身份证感应区、条码扫描区等功能区域。天津保税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啊，说企业开办场景式智慧秒批也是天津市的首创。这项业务把物流、进出口贸易两个门类作为切入点，选取其中不涉及前置审批以及部分后置许可的规范化经营范围条目，组成许多许多的经营套餐来供企业选择，系统可以直接秒批通过。那么新业务呢，还可以对集群登记的企业住所实施规范化管理，商务秘书企业、众创空间、孵化器平台公司等单位将用于集群登记的地址向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之后，那么市场监管部门统一进行系统的维护信息处理，智慧秒批系统呢与其形成一个闭环，这样实现地址的双向校验。我们说高效审批背后离不开数字化和高水平哈，而且这样的审批呢，它的这种真实性和审批的效率会更高。当然提到数字化，还要再次的提一提今天我们和大家在直播间互动的话题哈。我们在节目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跟直播带货、直播电商 2.0 时代有关。那么您最近一次呢，这个看电商直播看的是什么内容？那您喜不喜欢看直播带货啊？为什么呢？我们也看到聊天室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进行了互动交流，我们也来分享几个哈。比如说我们的网友燕林，他就说，哎呀，看的不太多，偶尔呢会被好用的一些小物件来吸引。另外宝姐姐也说啊，看这个金星直接染发，还有这个染发梳啊，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看它来进行带货。那么李东呢也说，我看的是一个北京城里头一个劲松一姐的直播，吸引人的是说话的这个味道啊，和北京人的性格，不过没有买过东西。的确啊，有很多的我们的网友朋友可能是更多分享的是看这个主播的一个魅力啊，包括他的这种亲和力啊，也可能还有他的这种感染力啊。有些比较理性的朋友可能只看我们主播的分享，但是有一些相对感性的朋友啊，可能就忍不住花钱购物了。那对于直播带货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您最近一次呢看直播带货看的是什么内容啊？也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么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能抽现金红包，也期待大家的留言。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条科创资讯。23号啊，2021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日前有一台披着中国红的大家伙开在了东京街头，非常的惹眼。中文在满是汉字的日本街头呢，显得不那么突兀，但是京 C 车牌引起了不少当地人的注意。这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它漂洋过海，还申请了日本的临时牌照。中国车牌吸引目光的背后呢，是我们中国转播实力的支撑。来自中国各地的转播车六月在上海港乘坐货轮抵达日本，参与东京奥运会信号制作工作。查阅一下国内媒体报道会发现，2001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也就是 OBS， 它主导了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的所有奥运赛事电视信号制作。每一届奥运会 OBS 都会雇用来自全球最一流的技术团队，分包不同的赛事信号制作。而 OBS 选择技术团队的标准非常的苛刻，完全是看制作信号的水平和整体服务的质量。 那么受奥林匹克广播公司委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承担东京奥运会体操、羽毛球、乒乓球、攀岩及田径铅球决赛五个项目国际公共信号制作和东京残奥会田径及盲人门球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任务。另外，这一次奔赴东京的上海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SMT 天鹰转播团队呢，也在第一线执行转播信号制作的技术支持工作，内容覆盖包括开闭幕式在内的所有重要仪式和东京奥运会的举重、小轮车、滑板、三乘三篮球、攀岩几大项，以及残奥会的部分比赛。根据报道，这支转播团队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就完成了中国技术团队在奥运赛场的首秀。上海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云川介绍，在这个过去由外国人全盘覆盖的领域，团队呢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打破了奥运赛事历史上公共信号制作技术服务领域没有中国团队的局面。另外，参与2020东京奥运首球制作的广东广播电视台 4K 转播车和工具车也是6月中旬从广州出发，经上海港转乘货轮，与全球各地参与本次奥运制作的转播车与日本横滨港会合。那么此后呢，便开赴了场馆停泊，正式进入制作准备倒计时阶段。东京奥运会23号开幕，我们也共同期待高科技带来的精彩转播。说完了东京奥运会转播车的高科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世界大会啊，是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日前新闻发布会上的资料显示，13五以来，我国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机器人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近年来，机器人产业年均复合率增长超过15%。2020年全国机器人产业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那么今年机器人产业发展持续向好，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同比增长69.8%。在发布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水平持续提升，机器人的运动控制、高性能伺服驱动，还有高精密减速器等关键核心技术和部件加速突破，单机和小批量的生产产品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机功能和性能显著增强。与此同时，集成应用大幅拓展。2019年国内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了每万人187台，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据介绍，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是从8月18号开始，一直到22号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以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为主题，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主办，中国电子学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来承办。大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世界机器人大赛等相关活动。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表情符号入围名单公布了。在7月17号世界表情符号日的前两天， Unicode 联盟公布了下一轮新表情符号 Emoji 14的草案名单。入围名单呢，包括融化的笑脸、低电量、Disco 球、新的手型等表情符号。那么目前的阵容中，握手表情符号有可定制的肤色，一个戴着王冠的人与现有的公子和这个王子和公主表情符号一起玩耍，另外还有一个怀孕的男人等等哈。那么非常有趣的表情包，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由于疫情原因，新表情符号的发布被推迟，提案的提交呢也从4月才开始。这份入围名单要到9月才会被 Unicode 联盟最终确定，但一般来说，草案中的大多数的候选者都可以通过。最终版本呢，应该从2021年底开始，到2022年在不同的设备和平台上推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另外，不要忘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室啊和我们互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当中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您最近一次哈看这个直播带货哈，看的是什么内容？那您喜不喜欢观看直播带货呢？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交流。我是比较喜欢看吃播哈，尤其看主播们吃东西，感觉特别的香哈。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回来。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呢，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广东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呼吸道病原体诊断试剂研发以及产业化推广。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晓峰教授，首先欢迎李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嘉宾，广东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晨阳副总经理，欢迎李总。您好。 啊，你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和信的林泽斌副总经理，林总您好。 很荣幸，谢谢。 首先呢，请林总围绕公司做的科技创新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的呼吸道病原体诊断试剂研发目前都有哪些不同的原理。 诊断试剂的研发与应用是各不相同的，但的确如果您已经在呼吸道领域有了既往的一些经验的话，是可以很好的借鉴过来的。在新冠疫情期间火起来的呢，是分子诊断这个方法，当然主要是指 PCR 核酸检测，当然实际上包含的范围也很广的。这一个检测的这个方法学，就是通过检测新冠病毒的这个核酸来确诊病人是否感染冠状病毒。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应用的方式，比如说像验孕棒，它使用的就是胶体镜的这个技术，而检验科可能还会有包括化学发光啊、ELISA 啊、侧向免疫啊、流式细胞素等等，不同的技术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应用的。当然也可以把不同的技术用在同一个领域来互相验证。而在应用这一块吧，应该说像新冠的这个核酸操作，它较为复杂，也需要配各种仪器，耗时会长一点点，但它的优点是灵敏度高，所以在我国呢就被用来作为新冠的一个确诊的检测。同时我们可能也都知道有抗原抗体这样的一些检测方式，这一类的方式的优点呢，就是可以做到床旁检测，它的便捷性很高，跟验孕棒一样，结果出来很快，但是呢灵敏度相对弱一点点，所以目前在我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确诊，而在国际市场上则更多是用于初步的一个筛查。像我们和信健康目前就有五个大的试剂开发平台，分别是 PCR 的核酸检测、流式细胞素、荧光免疫、免疫晨曦以及化学发光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些平台，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10个三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证，30多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还有十几个即将获证的产品。 李总是和信副总哈，和信是哪一年成立的？然后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创新？ 和信成立之前呢，实际上是先我们的投资企业是呼延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上在这个成立之前呢，我们已经就是呼延所医药科技公司呢，是我们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产业化平台。那就是要把呼吸重点实验室这个科研成果把它转化成产品，为这个整个国家这样呼吸诊断来服务。所以当时呢2015年就当时吧，我们刚才讲李晓峰教授呢，从海外引进回来，然后就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从科研那么到产品，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那我们和信就是来填补这样一个鸿沟。所以2015年开始来做这个呼吸道诊断试剂，从技术从病毒库资源库标准品开始做到原料也开始做。目前呢已经是获得了三类注册证，10个，那么 今年呢还会有获得10个，这是也是比较艰苦的过程吧。 等于最开始是想要把这种实验室的成果，让它能够实现这种产业化的转换，特意是把李晓峰教授从国外请回来的。那李教授之前在国外也是一直从事这个领域方面的研究吗？ 对，我在海外主要也是做那个临床诊断的那个产品开发。 等于是您的老本行。那么从海外回来加入到和信这么几年，从2015年到现在大概6年的时间了。那这6年您感觉在这个国内创业创新，尤其在做这种呼吸道病原体的这种成果转化过程当中，您最大的感悟和收获是什么？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国内的话，这种创业的氛围啊，特别在那个广东啊。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而且就是像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话，走过来，在前5年基本上没有产品销售，一直是在做产品开发，包括注册，就花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些钱呢，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然后通过那个广东啊和国家的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方面呢，我们也得到了那个国家政府部门的，就是包括国家的省里面的和市里面的，包括区里面的，就是各个层级的那个支持，这包括那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对我们有，就是呼吸道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这一路走过来了，我觉得就是这整个氛围啊，各方面的就是环境呢都非常好。对，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点就都是做那个产品开发出身的，所以我们最重大就是说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市场啊、销售这方面呢，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今年、去年就把那个邀请那个泽斌加入我们团队，就专门负责那个市场啊、销售这方面的工作。 您说到了，就 可以 是 看到， 好的这些成果是需要在市场上进行的推广，然后进行检验，然后进行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才是它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所以在这块推广这块是林总主要来做的。那么刚才其实李教授做了很多这种科研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要把它推向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听听林总，您在这些年推广我产品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 我认为很有必要的几点啊，第一，需要得到临床专家的一个支持，在这里我们和信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就在呼研所的产学研基地里面，我们非常感谢钟南山钟院士给我们的一些支持的，就是包括各种临床样本啊，包括他们团队给我们技术验证等等提供的一些支持。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说是从南到北吧，也是走了一圈了。像国家临检中心李金林主任呐、啊，像我们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的各个医院，省人民医院的专家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这也是我们希望走的一条路，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一些具有技术含量的这些产品，是首先由这一些专家们他们所认可的，他们已经认为这个产品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之后，我们再自上而下进行这一块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应用的一个东西了。其实讲回来，在诊断这个领域，很多的包括投资人，也包括这个领域参与的人，一开始并不太看好呼吸这个领域，觉得心血管的诊断啦、肿瘤的诊断啊等等这一些领域是比较热门的领域。因此我们其实之前在呼吸这一块，一直跟深耕呼吸嘛，是默默无闻的。新冠的这个出现，既是百年未遇的，同时也等于给了我们机会来展现。也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吧，在这里也感谢教授和李总的这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有这一些的这种沉淀，才让我们能够很快的2个月就得到了国家的这个注册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大放异彩，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做这些推广。 等于是5年的时间，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是在做这种技术方面的储备。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次疫情。面对这样的一次疫情，其实很多行业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有的呢是遇到了一些这样的风险，有的是可能发现了一些机遇。但是不管是应对风险，还是我们抓住机遇，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 所以和县其实之前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储备，包括刚才林总也说到，我们要想推广，其实要得到很多专家学者他们的认可。首先我们的产品得是过硬的，然后才能更好的推向市场。那这背后的这种技术团队的力量其实是很重要的。在李晓峰教授的带领下，现在还在做的一些科技攻关的项目手头还有哪些？未来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包括在李总还有在林总，我们这个和县的一些创始人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还想要做哪些计划，科研方面的一些？ 好的，是这样，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呢，它有个特点，那么既有北上广深这样一个一线城市，也有一些基层的一些医疗部门，就经济上也是有一定差别，但呼吸道疾病呢，它是在人群里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现在从产品的开发上，有几个方向。当然我们要首先是要深耕这个呼吸道这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我们可能还要再做一往那个，比如说我们也要做胶体金的，那么把能够进到包括核酸的，能够进到门诊，能够进到比如乡村卫生院，能够进到社区的这样一个好的质量的啊，还这个快速诊断，这是一个方向。另外呢，也考虑到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些大城市的医院，比如儿童医院啊，它门诊量比较大，那么我们要开发一种高通量的这样一个诊断试剂，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不同层级的需求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公司这个理念就是更快更便捷更灵敏啊，就这样一个方向吧啊，在呼吸道这个领域吧。 更快，然后更便捷，更灵敏，更准确，这是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的宗旨。 我还帮李总再补充一点，就是公司呢也是结合14-5期间呢，就是习大的这一些发言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做一个事情，那就是各种生物原料的国产化。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啦，进口的一些业务是被中断的。我们知道，像在我们园区有一些企业，他们就会拼命的跟海关去沟通，为什么呢？希望能够更快的放行他们来自于海外的一些煤啊、产品等等这一些。实际上在生物企业里面，煤这样一个简单的原料，其实就跟你电子产业做手机的芯片一样，像美国的热电，它就垄断了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煤的市场。而我们公司经过这几年的攻关，我们所生产的这一个Tech 煤，这个煤它的质量也达到了美国热电公司就世界第一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可以说也是打破了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了。就是在未来，我们还会不断的攻坚，在突变煤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当然具体哪一些煤我们可能不方便透露吧，但可以讲的就是在未来凡是外国的这些一流的公司能够做出来的，我们都会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会更便宜的把它们做出来，来造福国内的百姓。 是林总的这个补充其实说的很到位，就是我们从原材料端，其实就像刚才李教授一开始说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难点就在于我们原材料其实有的时候都没有，或者是不知道从哪儿找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制约我们后续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们从原材料上源头上就希望能够用国产化的替代的这些成果让它能够出来，这也是和信一直在做的事情。刚才我们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和信针对呼吸道病原体诊断做的一些科技创新以及如何去做推广。最后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科创中国的访谈，谢谢你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跟直播带货有关。其实这个词呢，大家并不陌生了。从2019年到2020年，因为疫情防控的因素，人们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哈，通过手机来满足我们生活的物质需求。因此呢，让直播带货变得火了起来。那自带人气的各类名人呢，纷纷走入了带货直播的队伍中来。而我们说直播的这个造富神话和低门槛，不仅吸引了许多的网络红人，那许多素人呢也来到这片江湖当中，想要淘淘金。根据统计，到2020年，我国已经有1.3亿网络主播账号，但是这些主播们要想获得自己的机会，却是难以完成的一个任务。今年直播电商飞速迈入了下半场，6月份的直播电商头部主播排名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大家熟悉的薇娅呢，依旧是在排名第一的位置领跑。那像辛巴呢是彻底掉队，众望所归的第二名李佳琦呢也被雪梨来替代。和去年薇娅领先第二名的8亿元的销售总额占据绝对优势相比，今年第二名呢一举缩小差距到了不到5亿元。另外我们也看到头部主播呢也时刻面临可能存在的一些直播带货翻车的风险。那么直播电商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草根素人是不是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斩获？目前互联网电商发展又进入了哪个阶段？未来的走向又可能是如何？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有请到了知名互联网学者，我们京津冀之声专家库特聘专家刘兴亮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说互联网电商的发展之路。欢迎刘老师，您好。 张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是这个我们说互联网方面的一个专家学者。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词儿，直播电商，其实很多朋友呢是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像一些滞销的农产品依靠直播带货的方式，其实也实现了一些销量的突破。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所谓网红的直播头部的一些，像薇娅呀，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辛巴呀、雪梨呀等等。能不能先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直播电商的发展史，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然后又一路这么发展起来的，帮我们回顾一下。 直播电商呢，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因为我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研究者啊，直播电商呢是我们这几年非常火爆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我对它也特别感兴趣。另外呢，我自己也是一个直播电商的消费者啊，我现在经常在直播啊，大家的很多大家知道那些头部主播直播间，我都去买过东西。 您也光顾过这些直播间？ 是的，是的啊。一开始是为了体验，后来觉得这个买东西确实很多时候它确实物美价廉，挺方便的啊。而且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间以来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些直播啊。 您自己也从事了直播？ 对，我现在也是一名主播啊， 既是直播那个带货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直播带货的从业者。 对，刚才说到这个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我印象中呢，应该是最早可以从2015年左右开始算起啊。所以我把这些年的直播带货呢，直播电商呢，我把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吧。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大概是从2015年到2017年啊，我把它叫做直播电商的萌芽期。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啊，我们进入这个啊三 G、四 G 这样的时代啊，我们的这个带宽高速发展，它从技术上来说支持大家可以做更多的去做很多直播的事情了啊。但那个时候呢，哎，占主流的还不是这种直播带货，而是秀场直播啊。 秀场， 秀场就是娱乐直播啊， 嗯， 它就有很多女孩子在那唱唱歌啊啊，就是表演一些才艺啊等等的啊， 嗯， 还是以这种秀场直播为主。 嗯，它是直播的形态，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带货。 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还是一种这样的形态，包括秀场直播啊，包括一些游戏直播啊，它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事。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因为此前呢，哎，我们有过电视直播，电视购物啊， 哎，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它是直播电商的一种早期的一种雏形啊，它也是其实是也是一个人在那说啊，什么只有998998，就看什么都可以带回家，类似于这样的啊， 广告语， 啊，打个什么电话啊，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想，哎，我们可以电视购物，那是不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卖东西呢？所以说零星的一开始有了很多人开始进行尝试啊，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进行一些尝试，然后它在一个非常草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嗯， 那个时候呢，你包括一些火爆的一些直播平台，我们今天它都已经衰落了啊。那个时候你像一些什么映客啊，什么花椒直播啊， 嗯， 什么熊猫直播啊，有的都已经倒闭了啊。从第二个阶段呢，我觉得到了这个2017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我把它叫做，哎，我把它定义为叫直播电商的成长期，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哦。我们直播不光是过去那种秀场直播、娱乐直播啊，我们的变现模式不光是这种打赏啊， 嗯， 哎，除了打赏，我们还可以卖东西啊。这个时候呢，而且哎，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里面鱼龙混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啊，包括一些地方上啊，也以后一些措施，它慢慢的规范整顿啊，所以说慢慢就会形成了这个，哎，慢慢的形成了几家头部的这样的平台，这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嗯， 我把它叫做啊直播电商的成长期。然后从疫情开始，就从2020年开始，我把它叫做直播电商的爆发期。 嗯， 就是对于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很多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直播电商这个爆发期才真正的开始在直播界进行购物、进行消费的啊。在这个直播电商这个萌芽期，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啊，甚至一些年轻的这些网友，可能我刚才说的几个平台他们都不知道了啊。在直播电商的成长期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少量的朋友们啊在里面买过，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在这个直播电商这个爆发期啊。由于疫情的原因啊，我们可能购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所以直播电商呢就得到一个快速的发展，应该说就是在疫情期间啊，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加速的发展，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叫做我们的爆发期。 所以三个阶段， 哎，三个阶段。 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萌芽期，还是成长期，还是爆发期，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一路走来，在消费者看来，好像直播电商有一个飞速的发展，瞬间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但是，我们如果说到这个直播电商和之前的我们说的电商，也就是互联网的这种商业模式相比，它是不是又进阶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以往传统的一些线上消费，大家可能只能看到图片，或者只能看到一些文字介绍。我来选择是不是买这个东西，我看不到实物，但是直播好像它又进到一层了，我可以看到一个主播在那儿给我推销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它有自己实际的使用的这种分享。那这种模式它为什么能够在三个阶段当中逐渐发展到现在？那这背后的助推力除了疫情的影响以外，刘老师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因素？ 对，我把这个直播电商呢，我把它叫做啊，我们电商领域迈入了一个2.0的阶段啊，这就跟我们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是一样的啊。早期呢，我们叫做1.0，后来进入2.0，2.0和1.0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多了很多的互动，啊， 互动。 1.0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资讯的啊。就平铺放在你面前，那时候像门户网站啊，你自己去看就行了。Web 2.0 呢，我们有了博客，有了微博，你看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他在给你啊传达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电商也是过去的这个电商1.0时代呢，你可以理解为它也是一种单向的啊， 就是说，哎，我有很多，一般的我们都打开一个网页， 是 啊，或者打开一个 APP， 你自己去看就行了，嗯，啊。我要买冰箱，那我就进入他这个什么家电频道， 对 啊，我要买一个什么零食，那我可能去他的啊，反正分门别类，我给你摆好了。 是，尤其美妆， 啊， 我要选美妆， 哎， 我进入这个频道 早就行了， 嗯 啊，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你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哎，我要买零食，我直奔零食区。哎呀，我要买衣服，我直奔衣服区。我要买电器，我可能直奔这个三 C 区啊。就是说，它已经分门别类，但货架上摆好了，自己去看就行了。 嗯， 我们这个电商2.0呢，回到这个超市这个场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个导购，有一个促销员啊。哎，这个促销员是因为我可能很焦急，你看我这个发质到底买个什么洗发水好呢？我就会问这个促销员，洗发员说啊，一看你是一个什么油性皮肤，要买个什么去屑的等等的，他会跟你讲半天，这个好那个好啊，便宜。哎，这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哎，当你如果说我们一个消费者，我就是想买什么东西， 嗯， 比方说我已经瞄准了某个品牌、某个型号的洗发水，那我直接去买了， 嗯， 或者我想去买个手机，我已经瞄准了某个品牌，那直接去买了， 嗯。 但是我们大多数消费者，我们现在很多消费慢慢变成感性消费，啊，不再像过去那种理性消费。或者说我们很多买的很多东西它不再是一个非常刚性的需求，非买不可，我可买可不买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导购很重要， 这个导购很重要啊，导购很重要啊，他会活生生的给你去做很多讲解啊，尤其是这些你可能对这个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的这样的，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很多女性消费者，你看像我们男性消费者，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商场买东西，你可能比方说我要去买件衣服，我可能十来分钟就买完了， 嗯， 我太太又是买件衣服，哎呦，那没有他就买一件衣服可能给你逛半天， 您陪着十分的痛苦， 我十分痛苦， 很多男性同胞有这种 坐着，啊，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大家这种消费习惯不一样， 是 他就喜欢到处比来比去，是吧，或者他就喜欢听人家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样，他还要试穿等等的，大家的消费习惯不一样， 嗯， 所以说到了这种电商2.0，到了这种直播电商这样的时代，我觉得会更加适合像你们这样女孩子啊，她可能会更加感性啊。我听这个主播讲啊，得不得讲半天啊，我这而且这个化妆品这个口红我涂在嘴上，人家像李佳琦给你演示半天，你觉得哦，这个涂上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它就很直观啊，他马上就下单了啊， 嗯， 而且呢直播电商它还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尤其是这些头部的主播啊，他形成一定品牌效应以后，我们会相信他的这个议价能力，啊，他能找到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直播电商这些主播啊，他已经凭的不是自己的口才，不是自己这个展现能力，更多是凭自己的供应链， 嗯， 哎，背后一整套啊。我曾经列过一个公式，我说我们直播一小时啊，你可能准备这个内容可能需要3个小时，我可能在这种社群里做，因为我自己也在做嘛，我总结了套规律， 嗯， 你可能又做各种社群啊社交网站去帮你传播，可能得10个小时， 嗯， 但背后这个供应链这个准备它可能需要100个小时 啊，哦， 所以这些头部主播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头部主播，比如说李佳琦卖口红，我就相信啊，他一定是能够找到最好这样的议价能力，因为他量也大嘛，可理解为这是个团购啊，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 嗯。嗯， 所以到了这个直播电商时代，跟过去的直播相比呢，我觉得主要是有3点不同。第一点呢，我们会有了更多的互动啊，会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在那给你讲解，他会给你，比方说吃很多吃播的，哇，现场吃的好香哦，他会他有互动，他会有这种代入感。 我身边有一个同事哈，我跟刘老师分享一下，就在疫情期间，他当时怀孕，本身呢就是在吃上面非常的挑剔，然后他就每天都在看这些吃播的平台， 嗯， 然后时不时就会给我种草，说哎呀，这东西看着特别好吃，而且在某一个主播的那个平台当中，他买了好多的这种东西，他就说。我就是欲罢不能，我看着他吃，我就觉得这东西特好吃，就这种影响力和代入感 是 特别强， 是是是，因为我有个节目叫亮3点，起码喜欢说3点，我觉得不同的话，其实左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有更多的互动，有场景，有代入感，这说的左一点。右一点不同呢，就是他我们尤其是这些头部这些主播啊，我觉得他强在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啊，一旦涉及到供应链管理，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比我一个个体他做到了最好，尤其是在价格方面。啊，他可能会做到，比方说，某一个主播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他一定是比我们常人会做得更好，所以他供应链， 嗯， 敲他的供应链，嗯，这是又一点。下一点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哎，这是一个感性的购物方式， 啊，尤其是哎，我可能去我可能去某一个直播间啊，不管是这个薇娅的，还是李佳琦的，还甚至是罗永浩的，我可能随便去看看，看看哦，他这个吃这个东西，这个小龙虾，哇、哦，这吃的多好，我可能顺手就买了， 嗯 啊，他可能卖的这个耳机，我觉得哎，我可能也需要。本来此前我没有任何想此前他我要买个耳机，还是买个小龙虾，但进去以后啊，我就是它是一种感性消费。1.0 时代的电商呢，它是一种理性消费。我进去以后，我先点啊图书频道，还是我还先点这个零食频道，还是先点这种电器3C频道？我是有目的的啊，所以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购物方式呢，我预测呢，我会很快它未来可能会占据我们这种在线电商的半壁江山以上，但现在还没有。 是，刚才刘老师说到了3点哈，其实这3点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直播电商进入2.0时代它的一些特点。而且刚才提到这些主播，我也特别想跟刘老师再探讨一下。你看，我们这儿也有一组数据哈，您说现在没有站到半壁江山，但是根据2020年的一个这个数据显示，说在疫情刺激之下，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了961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1.5%。那么预计呢，2021年，也就是今年，直播电商的规模会接近12012亿元，那么非常的火爆哈。其实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那以这些头部主播为代表，比如说李佳琦，是不是也颠覆了我们一些传统认知？因为他一开始是做美妆出身的，以卖口红出身的，但是口红这是女性消费者最常用的东西，作为一个男性的一个带货主播，他把这个作为自己的领域，然后打开了自己的这样的直播电商的平台，进而现在卖的东西不仅仅是口红了，可以说就像您说的，什么吃的、用的啊，甚至一些电子产品，什么产品都带。是不是主播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品类现在也没有了？这种竞争会不会越来越激烈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李佳琦、薇娅他们只是个例。你可以理解为在直播电商这样的领域，我们比喻成一个金字塔的话，他们在金字塔这个塔尖， 嗯， 我们所有的从业者，或者说我们作为一种，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啊，做研究呢，我们采取的样本不能采取这些塔尖的这些人物， 嗯， 他不具有代表性。是的，他们做这么大，他什么都可以买， 嗯 啊，你就可以理解为啊，我们在电商1.0的时代，你像天猫啊、京东做这么大，那它是一定什么都可以卖的。但是当你在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垂直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嗯， 京东今天这么大，早期也是靠卖3C起家的呀， 是， 它是靠电器起家的，这一开始也不是包罗万象啊。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啊，成为一个大公司也好，或者成为一个头部玩家也好，他最后他可以去干很多事，但是在你的发展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看这个主流，还得看这些中腰部这些主播， 嗯 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哎，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共同的自己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标签，你到底是卖什么的？ 就跟我们说，亚马逊最开始是卖书起家的， 哎，是这样的， 做大了之后才开始包罗万象的。 对，当你到了李佳琦、薇娅这个地步，你可以去考虑很多。作为一些中腰部的，尤其是刚入行的主播，我给大家建议，我们还是要明确你自己的特点是什么。简单的说，你擅长卖什么样的品类，你要给消费者会有这样的一个主观印象。 嗯， 你包括李佳琦，他也是从卖口红起家，是吧？ 他的 Oh my God， 对对 ，Oh my God， 他早期还是以口红为主啊，所以大家就明白了，哦，那我要买口红去找这个李佳琦，而不是去找薇娅，是吧？虽然薇娅是个女孩， 嗯， 啊，所以说我们卖到一定阶段以后，我可以向别的品类去拓展，但早期的我们还是要专注，我们要聚焦。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现在咱们国家截止到2020年已经有1.3亿的网络主播账号，证明有很多人是想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啊，也希望能够是不是自己也会成为未来的李佳琦，或者是未来的薇娅，或者是未来的雪梨等等。其实这个行业的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我们也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讲，就是这种优质头部主播他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其实您刚才说到了，比如他背后的这个供应链，他的这种团队建设，他到底是单打独斗呢，还是说我真的需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营销团队帮助我来做这事儿？ 做到最后一定是团队，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 嗯， 或者说你要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单打独斗你就是不可能了， 发展壮大不了了， 啊 嗯， 我如果说大家看一晚上这个，不管是薇娅、李佳琦甚至罗永浩他们的直播，你就会明白他一晚上卖着那么多东西， 简单的来说，让你自己去试你都试不过来， 嗯， 更何况你要挑啊。比方说我今天卖的这个小龙虾，那小龙虾的供应商有多少，那我是不是得试吃一下呀？你试吃一圈得多大的成本， 嗯， 而且是我可能擅长吃小龙虾，我还能试出来，那这个其他的吃的呢，你能试得出来吗？所以他必须要有个专业的团队， 首先帮他筛选一下， 哎， 是吧？ 对了对了， 嗯， 而且所以说所有这些头部主播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那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嗯， 或者说我们在用老百姓喜欢听的话说，那也里面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他可能踩中了这个行业的某个发展的布点啊。 AR 的假期都是从一个小作坊啊，如果大家网上有流出来他们早期的那些图片，那也就是在一个小哥的间里面啊，一个人对着一个镜头啊，大家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每个人的他能做到一种比较大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他背后呢都是有符合了他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律，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背后有一个大的团队去运作。 嗯， 前段时间不是传出来薇娅李佳琦他们的公司要上市吗？你大家明白了，他是有公司的，他背后是有公司的，他们都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帮助他们去运作的， 甚至还要营销啊。 是的， 对于他主播的这个形象也要做经营。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做到最后就跟你做一个公司一样，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体系， 嗯 啊，不再是一个个体户， 嗯 啊，所以说大家想象中啊，我在节目里的说一个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说，其实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去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个东西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个，就一个人啊，我就拿个东西，拿手机一架在那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直播电商它是一个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做带货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它背后也像我们做广播节目一样，我们是要有技术团队的，给你调试一些设备，对吧？然后它需要有自己的带货团队、自己的营销团队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企业要想做大，或者他直播带货要想做大，把自己的这个名声以及自己这种影响力做大，必然要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团队经营。有很多小的主播也说了，你看，哎呀，我看这个像李佳琦特别火，跟咱们央视也进行合作，比如说这个朱广权和李佳琦哈，这小猪佩奇组合在关键时刻带货，那销量尤其给咱们疫情期间湖北武汉带货的时候销量非常好啊，然后两个人的语言风格很有特点啊，很多人会说了，你看我没有找到自己的这种风格和特点，那我能不能从事这主播带货这样的一个职业？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怎么找到自己的共性？这种看似高收入低门槛的直播带货模式可以复制吗？它是低门槛吗？刘老师您觉得 是低门槛啊？简单的来说，你只要有一部手机能够上网，你再买一个支架架起来就可以了， 嗯， 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门槛， 嗯， 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准入门槛很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3亿名主播啊，我自己也是这个1.3亿名之一。就说你从入门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很难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尤其是我们今天呢，大家对这种直播带货这种场景啊，这种消费习惯已经养成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对直播带货感兴趣的朋友，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因为你的总入门槛很低，你可以在业余时间去干，甚至你没有，其实没有多大的成本。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怎么换微信上一般通常来说都换有几百个几千个好友， 嗯 啊，最少的人也换一般也换有个几百个，如果是你做一些什么销售相关的工作，那四五千个好友是很平常的事，所以说你总会有一些人对你感兴趣， 嗯， 这个时候你总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去卖货，去试一下， 嗯， 去试一试，反正你的总入门槛很低，你的成本也不高啊，而且呢它是一种后发货行为，有了这个订单你可以再去采购，或者说再去发货，或者你找一个其他人去合作都是可以的， 嗯， 跟过去自己的去楼下开一个小卖店是不一样的，小卖店怎么样，我还交个租金吧，那通常要你一下交半年，你还得交什么水电费， 嗯， 你怎么也还得去雇一个人吧，啊，它都是成本，硬成本很多，前期投入很大，这个呢你可以简单来说它几乎没有啥成本， 所以是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嗯， 手机嘛大家都有嘛，是吧， 嗯， 一个支架便宜的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嗯， 那你可以就去直播了， 嗯， 啊， 但是这个重点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每个人也想好自己到底是你是去玩票呢，还是想这个里面搞点成绩出来，你还是想赚点钱出来，你还是想有一番成就，那这个时候就去设计了。 嗯， 我今年出过一本书叫《重塑人设力》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打造自己的人设。哎，你像我们现在头号主播，他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人设了啊。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要再去你买？别人下能给你贴几个标签出来啊？哎，所以说这就是你培养自己的这个人设。你到底是适合去买一个什么卖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你到底瞄准什么样的群体？不是说你上来什么都能卖，什么都能卖，你可以理解为你啥都卖不了。 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跟直播电商有关。我们也看到目前全国有1.3亿的网络直播主播，那么这背后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产业链。那今天非常感谢刘新亮老师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直播电商目前到底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以及想入局其中的一些朋友，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也供您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科创中国，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节目主持人张燕。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北京318烈士墓。北京318烈士墓在海淀区圆明园遗址西南角，位于新建的九州青堰景区内。1929年，为纪念1926年318惨案47名烈士而建，墓碑坐北朝南，5米高的六角形纪念碑矗立在60平方米的墓基上，碑身正面镌刻“318烈士纪念碑”8个大字，四周铭刻刘和珍、杨德群等烈士的姓名和籍贯。1971年，318烈士刘宝仪、姜宇烈、陈良的墓碑从北大工学院移来，位于北侧。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科技创新塑造全新价值，科技产业领航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创新与时俱进。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2点、23点，科创中国用创新视角审视科技，用产业思维考量科技。 头抬一点，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